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最新一节的动漫城转中国球香港波时段。咁呢节入面呢，我哋再讲返港超联啦，因为港超联嘅战火重开啦，打完嗰啲咩青英杯定嗰啲咩联赛杯，咁好清晰咁啦。咁首先先讲返啦，肯星期六啦，就係黄大仙主场将会对住飞马，南华对流浪，礼拜日就係梦想晋级对杰志，元朗对南区。咁逐场波讲啦。咁黄大仙对飞马呢场波呢，正常嚟讲肯黄大仙应该攞唔到㗎嘛。 嗱最近嚟讲，你最近嚟讲呢，就自从呢个赛事之后呢，就飞马曾经邀请咗英国一个名教练过嚟，即係为帮佢哋做咗一个星期左右嘅集训啦，训练啦。咁明显睇到佢跟住响青英杯定联赛杯唔记得啦，唔好理㗎，对南华嗰场波呢，佢哋係打得好咗嘅，即係响个表现上係好咗嘅，即係咁呢樣嘢我成日都話基本上飛馬一班球隊嚟講呢，個質素唔曳嘅，只不過問題表現好唔好呢，就係因為冇一個好嘅廚師，所以就整唔到出嚟㗎。 我諗呢樣嘢， 如果唔係嘅話，你睇到㗎，個表現即刻唔同咗㗎。咁即係佢可能已經調教咗你哋啊，咁樣嘅打法啊，咁樣啊，操練嗰啲嘢啊，咁樣變咗佢表現就殺咗南華啦。佢直情係即係唔係話一球半球咁樣，係擊兩球咁樣贏咗你南華。咁你雖則話你去翻你個地獄球場咁啦，咁我諗就話唔會話即係跌到太犀利嘅。唔會跌到太犀利嘅，我諗即係贏嘅機會應該正路啦。仲有相反，而家你因為你聯賽嚟講咧，傑志只不過因為打少個人嚟啫嘛。咁打少個人嚟，佢咁樣，佢都希望真係可以攞翻嗰啲分擺翻上去噶嘛。如果唔係又益咗東方啦，所以佢不容有失嘅呢度啊。 係。咁啊，另外一樣嘢咧，就係話嗰個即係。其實咧都唔使等你講啦，李 Sir， 我聽坊間一啲行家嘅節目都講啦，其實好直接都係批評飛馬個主帥上肯個排陣啦，方面係出現咗問題嘅。咁如果 出現問題係好大問題添。 咁如果喺而家呢一刻嘅情況上嚟講咧， 立竿見影啦， 立竿見影㗎啦，近乎係，所以都唔使等我哋講㗎啦，有好多行家都咁樣去提嘅。 我諗阿羅生識睇㗎啦，呢啲佢哋會做㗎啦，呢啲。 咁啊，另外跟住嗰場波就南華主場將會對住流浪啦。咁啊，正常嚟講好似冇乜嘢，其實就好大件事。喺南華嚟講，因為之前踢嘅比賽太少，但係而家三戰三勝都排翻次席度嘅。但佢未對強隊嘛，南華而家係。 其實有啲唔好處嘅地方就話，有啲人比賽太少，有兩三個人就比賽太多， 冇錯。 好似阿梁振邦啊、邵琦啊呢啲，因為要港隊嗰度太多， 有啲踢到攰， 即係變咗有啲開始又回落啊，要唞嘅時間咧。但係響會嗰度咧，就又唔容許佢哋唞啦。所以上一場就話對飛馬就即係、就是、我覺得你回落唔出奇。但唔應該係咁曳咯，即係輸曬兩球咁，冇入過波咁，呢個係一個問題嚟嘅。 咁啊，而家嚟講咧，因為流浪本身係如果對南華呢場波就去第六場波，咁嗱第六場波咧嚟講，佢剩翻呢個灣剩再剩多兩輪賽事啫。咁啊，流浪、元朗同埋黃大仙係一分都未應該講乜一場未贏過嘅。而家嘅情況就係流浪、元朗就兩隊波都係兩分，就排緊第七、第八、第九位，最尾嗰隊就黃大仙啦，係有一種係幾惡劣嘅形勢啦。如果流浪呢場波再輸埋俾南華嘅話，萬一星期日元朗對南區，元朗主場，佢能夠有偷到雞，唔好話乜嘢啦，攞到一分，流浪即刻由第七跌落去第八，哇！咁啊，即係情況都屬於惡劣嘅喎。流浪而家呢個情況係 理論上應該即係照睇嘅嚟講，應該好大機會嘅，好大機會，因為呢、這個響呢度。 元朗對南區嗰度，唔係 sorry， 南黃大仙嗰度，除非真係黃大仙贏嘅啫。 黃大仙贏飛馬難度就大嘅。 黃大仙贏嘅啫。 係啦。 咁如果唔係都 即係佢個排名要睇睇元朗能唔能夠攞喺南區主場身上攞咗一分，因為如果元朗主場入邊咧能夠把握機會攞到一分咧，而流浪輸波嘅話咧，就元朗就再升多級，流浪就跌翻落去。 就暫時嚟講咧，我雖然話元朗嗰度是有主場嘅啫，我又未必覺得佢好有把握去贏南區，因為其實南區嗰班球員唔曳嘅，啊唔曳嘅，即係人有好多人都話傑志二隊嚟噶嘛，咁即係要有年青球員都有，有經驗嘅球員都有嘅，咁即係有一定嘅難度咯，咁即係同樣嗰句咯，因為教練嗰個諗法唔同嘅，即係我相信大同雲佢唔會咁大貪，諗住主場一定要絕殺你三分，佢一定抱住一個一分主義去玩先嘅，即係我冇所謂㗎，我總之我唔好輸嘅，我就會保持翻喺度。 咁 仲有一樣嘢，佢唔需要急嘅一樣嘢就話。黃大仙佢可以睇地緣睇住嚟打噶嘛，佢都輸咗我都唔使驚咯，我慢慢打好場波就得啦嘛。即係呢樣嘢，我覺得佢兩隊睇下邊個落第八嘅啫，啊唔會死嘅，唔會死。 因為喺網上嚟講啦，咁啊就元朗較為俾人稱先少少嘅喺呢個。觀眾上，咁啊，另外仲剩翻一場波，就係夢想進奇對住呢個傑志，雖然主場啦，但以牌面嚟講咧，尤其阿巴倫古素剛剛入選咗呢個亞協嘅最佳三名外援之一啦，咁攞唔攞到獎係其次啦。咁論實力，基本上進奇好難擋到傑志噶啦，講真。 啱啊，因為你實力嚟講，因為進奇嗰班人咧就唔同，即係嚟嘅其他嘅球隊。 係， 佢哋就係即係去踢波就享受個足球嘅。 嗯， 因為佢又冇寄望話要攞冠軍啊，攞乜啊嗰啲嘢。 嗯， 即係我打得幾好就幾好。 係， 啊降班冇所謂，降就降啦。嗯，啊即係所以你睇到佢一路都唔會話太執著嘅嘢，同埋佢哋當中咧有個優勝嘅地方咧，就好多年青有質素嘅球員。 係， 佢哋夠膽俾佢用。啊，咁我相信一樣嘢嚟講，如果好話唔好聽，俊奇真係今年佢個成績唔好講話佢攞唔攞獎啦，佢保持到喺甲組咧，出年佢有好嘢睇㗎啦。 係， 因為嗰啲球員會成熟咗，啊或者可能會方以咁嘅情況咧，擺多啲資源落去，啊揾多一兩個有實力啲嘅前鋒，或者嘅唔好講前鋒啊，球員即係嘅球員去穩定球隊嘅重心嗰度嚟講，即係而家唔使。好似阿朱兆基嗰啲，又要做教練，又要出嚟踢，嚇喎，即係會更加好嘅，即係佢個宗旨會好嘅， 冇錯， 所以會比較上優勝啲咯。 另外啦，嗱咁咧，今週嘅賽事咧，東方嘅輪空嘅，由於佢係有十三分緊手啦，就算排第二位嘅南華能夠贏咗波，都係十二分，即係證明喺呢一彎嘅賽事入邊咧， 冇人影響到佢咯， 仍然影響唔到佢榜首嘅位置，反而有一樣嘢就影響到佢啦，李翔，因為咧喺呢個坊間嘅新聞入邊所而家討論緊咧，但喺港中大戰之後嘅後遺症，其實我哋睇到好多人啦，翻咗嚟啦，譬如話李海強啊嗰啲，其實佢落嚟唔係睇波嘅， 佢想揾人啊嘛。 咁啊，亦都好多消息出現咗啦，此消彼落，有啲直情都 firm 嘅，譬如話流浪啊虎哥啦， 係， 仲有南華都有，唔單止外援，係直情南華係溝啲華人啦， 係啊， 東方亦都係一個重災區啦，一個後防兩個中堅又都俾人睇中咗啦，一紮嘅入籍兵啊，咁啊。傑志都有，但係咧，如果以傑志嘅有好先分析曬咁多人先。如果喺傑志嚟講咧，佢冇咁容易會放人嘅，反而南華、東方或者東方佢點都要放一個走，因為有一個原來係我記得好似係咪法圖斯，佢簽到一月咋，基本上你唔可以唔放添啊。 係啊， 咁啊虎哥就必走噶啦，如果係近乎係。 哦，咁呢個虎哥走又絕對合理嘅，因為喺流浪嗰度。以流浪的個資金嚟講，佢唔會俾到一個理想的收入佢啊虎哥嘅。咁虎哥即係 誠意踢踢流浪嘅啫，我喺嗰度啊成名嘅嗰啲嘢。咁同埋有一樣嘢咧，呢樣嘢就所以我有時都話球圈之中有好多人都唔中意李飛烈，覺得佢又尖尖即係尖酸刻薄咁樣。但係佢又係一個好人嚟嘅。佢如果 其實李志豪今季係冇人要嘅。 係啊，係佢揾翻翻嚟啫嘛，仲要即係如果嚟講佢響流浪，我相信外援嗰啲唔敢包啦，肯定佢一定係最高身價㗎啦。 係啊，即係點樣出唔起都好，佢都係高過班靚仔嘅佢人工。 唔可能唔止班靚仔嗰邊，啲外援都唔夠佢高嘅。咁佢冇嘢㗎，佢威啊嘛，同埋佢會有好穩定嘅心態，佢會覺得。我不需要怕我會降班，即是我頂籠去第八就第八咯， 是 不緊要的，我總之還在那裡就可以了、 嗯、 即是 他可能即是中間苦幹會或者他都有些隻數的嘛， 是 那攞返些少轉會費都好啊， 因為南華那裡呢就是張峰啦、邵琦啦，那些都是被人哋看中了啦， 其實很簡單的，即是譬如張峰邵琦都好啦，如果我是張峰呢，即係除了你話家庭嘅情況之外咧、我一定要出去闖。點解咧？你一個83年出世嘅球員，而家已經32歲啦。即係你去到出，即係你揾到錢嘅機會，唔會有好多長遠啦。 係。 咁同埋一樣嘢咧，第一樣嘢，你只要你捱到上面嗰個黑板嘅訓，刻苦嘅訓練咧。我相信你踢一年回嚟，其實冇一年嘅，可能去到季，咁又已經又翻嚟香港噶啦。翻嚟香港嘅時候咧，你個體能上 仲襟踢啲。 係啦，仲會襟踢咗啦。 即係等於阿虎哥咁啊，佢上咗去半季翻嚟。 上咗半季、啊。 其實你而家冇跌過㗎，虎哥。 就算以少奇啊， 羅邦、 梁振邦、沙羅邦、 沙羅邦係。 我睇到沙羅邦就話。他去了上面日之泉一季那裡呢，回來呢我體能上是 不同了的， 強了很多的， 是啊，他那個體格能夠肯對中國那場球是打足全場呢，其實是他少可的，國際賽以前不得的， 是 啊所以變成了賞識還賞識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了，東方啦、南華啦、流浪不要 緊 啦，如果真的出現被人拆骨的情況之下，而球員是偏向會出去的，嗱，傑志點解唔講咧？因為傑志我相信個管理層是不會放的，基本上是咁啊， 唔放還唔放，其實老實講，分分鐘都唔到佢唔放嘅，因為我唔知佢揾邊個球員啦，咁、如果你揾嘅球員不即係，我相信佢哋。嗰、那個因為據坊間傳聞，即係傑志 local 球員都唔係好高人工嘅，即係比其他球會係偏低咗少少。咁、所以你分分鐘同埋個別啲球員都唔係好長約嘅啫。咁你分分鐘你唔俾人走都唔得。我俾錢你就得啦。 如果真係出現咗真係全部一扎搶購潮咁樣走翻曬上大陸嘅話，會出現咗東方南華呢啲實力拉翻近同飛馬，係成個聯賽喺下半季會唔會真係會緊湊翻？ 我又唔 未必會出現嗰咁嘅現象。 即係嗱，第一好似東方咁嘅情況啦，咁佢如果你揾法圖斯咁，即係我又唔覺得法圖斯真係話影響太大啊。或者甚至乎基南馬咁樣，工商東方大把人喺度， 仲有比圖我記得好似，係 咯，佢大把人喺度啊！佢即係問題上佢係點咧？點就諗啫嘛。即係如果你話華人嘅，佢更加唔驚，佢有啲會唔好彩咁，我收翻我啲僆仔咯。 係，冇錯。 係因為好簡單，佢仲要睇住邊個好，佢先收翻添啊。 係。 係啊，咁冇嘢㗎，係咪？ 嗱。當解決了呢個問題未必會對本地嗰個球會造成很大影響啦。但係去翻住球員嗰邊啦， 話影響我唔覺得，係唔覺得有咯。我相對之下，我覺得會有一個好影響咯。即係會俾香港嘅 local 球員睇，喂，我哋做啲原來有人會揾我哋啊。咁其實老實講，眾所周知㗎啦， 在上面踢一年啦，好過你在香港踢兩三年。 嗯，係嗱，咁跟住向翻住球員嗰個角度去諗啦，咁啊亦都傳咗個消息出嚟啦，就係話啦，香港隊嘅球員上到國內唔能夠再用一種叫做國換嘅身份效力， 嗯、 只能夠當翻亞換。但如果係咁樣嘅話咧？嗯會令到有好多人啦，即係好多而家俾我頭先所講睇中嘅球員咧，就造成一個影響嘅。尤其高凡嗰啲，當然我哋知道喺中國足球嘅水平嚟講，佢而家打亞冠嘅，唔係打亞協嘅。即係恒大亦都霸咗個位置情況之下咧，下面所謂香港隊嘅球員上到去，佢都如果你視為國換，一來人工平啦，二來就係話你冇嗱，當然呢啲球隊如果能夠打。亞洲賽的話咧，佢一定冇國換呢樣嘢嘅，係當咗亞換嘅。但係因為佢冇咗呢種咁嘅優勢嘅情況之下咧，係會影響到佢哋北上嘅機會嘅喎。如果佢真係咁樣搬龍門嘅話，忽然間又話：喂，我當咗你係亞換嚟嘅。 我相信一樣嘢就話，喺中國足協嗰度咧，佢冇咁嘅 意志， 佢冇咁嘅意識形態會諗會咁做，因為對佢哋冇好處。 係 對佢冇好處，因為當中有很多嘢咧，佢哋上面可能好質素好嘅球員好大，即係香港有球員有香港嘅特質嘅。 係 啊，咁佢哋冇好處嘅，做咩要做呢？ 嗯， 咁啊響球會方面啊，更加唔會啦。 係， 甚至乎有啲可能高凡， 嗯， 大家都唔知佢同個會有幾多耐嘅合約。喂，突然間一轉變，喂，你簽咗合約，你唔能夠減個人工噶嘛？ 係。 某程度上 你合約每一季可能都仲要加的時候、但是一加要當是外援那他不划算的嘛，所以我不覺得是會是、即是球會 成事的，會是 不是成事，不會覺得是球會和中國足協提出的這件事、即是這些風呢，我感覺到是一些 local 球員自己吹出嚟嘅，正如好似當年香港咁樣，香港引入菲傭啊，嗰樣嘢啊，好多香港啲馬姐都話：，誒嗰啲又唔識煮餸嘅，又乜嘢講到，因為影響佢哋啊嘛，影響佢哋，因為我都用過個引用嘅就知㗎，一個引用三幾千蚊嗰陣時，如果你用個香港請嘅 local 嘅，半個月人都請唔到。啊，咁你諗下佢係咪咁啊？所以一請咗影響佢哋喎。咁特別好多有啲家庭咧，佢即係可能叫做高知識嘅，佢響屋企仔女都講英文嘅，佢唔覺得請個菲律賓女佣有問題㗎，佢覺得仲開心，慳咗好多添。 即係搬龍門呢件事咧，其實 我覺得係撈高球員 當咗係即係根本就冇可能會成，即係成事機會根本好微。 係啊，冇錯。即係再更加上好話唔好聽咧。甚至乎國家嗰度會出手， 佢會捉蟲，因為點解咧？ 國家會捉手，即喐手嘅時候就話：喂，我哋講緊香港就係我哋自己人，你喺度搞呢啲嘢，原來唔怪得咁多嘢紛爭啦，就係你哋搞出嚟。係係 係，即係佢唔會掘個窿俾自己跳落去嘅，咁樣係。 因為你知道中國足協唔係話一家私人機構嚟， 係 國家噶嘛。 嗯， 國家我點會容許你俾啊？你好話唔好聽，你即係好似偷用有啲人話時間，你反叛啊！你大佬罪員好大鑊㗎，所以我唔覺得係中國足協有咁嘅意思咯，即係可能係一啲球員自己講喂，哇喺要打場咁波，你贏唔到十個八個上嚟喎，就影響到我哋喎，可能有啲人要下崗喎，唔好講下崗，可能越來越多上嚟嘅大隻鑊啦呢次。我哋個飯碗啊，唔穩陣啊咁樣啊，其實你好簡單啫嘛，即係好似早嗰輪香港話引入外援，咪歸化嗰啲兵都有好多回響啦。 係，咁啊係。 你諗下，唔會噶嘛，即係提出係都係國援嘅時候咧，就係中國足協嘅，冇理由而家咁啊，即係將自己隻右腳踩自己左腳，冇可能嘅事，我覺得就。 OK， 咁啊嗱，而家睇下最緊要睇下事態個發展落去啦。其實因為呢啲即係可能有啲人係特登放一啲消息出嚟， 係 製造新聞嘅，基本上係。咁講翻呢個港超聯嗰度啦，就希咁今週嘅賽事入邊嚟講咧，南華流浪啦，應該係值得推介嘅，因為流浪係都會死踢㗎啦，同你，因為佢唔想真係唔想咁快跌落一個險地度。 哦，佢嚟講，即係南華佢就算對東方啊輸啊對。流浪啊，對東方啊、飛馬啲輸都好啦，佢都有一段打得好睇。 係， 只不過因為個球員嗰個質素或者年青，即係唔可以一氣呵成啫嘛。咁我覺得冇啊，佢有佢個處事作風嘅會嗰度，我唔理成績，我淨係睇睇下我哋可以栽培到幾多僆仔出嚟。咁呢樣嘢佢有佢嗰、那個。賣點嘅冇問題嘅，我覺得即係只要佢唔係降班就得㗎啦。 係 啊，咁呢樣嘢係即係絕對正常嘅。 OK， 咁啊節目到此為止啦。咁啊有我哋可以留翻星期一啦，等佢踢完曬所有個波之後，我哋再做一個詳細嘅分析啦。 係啦， 咁我哋下星期再見。OK， 拜拜。